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您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要跟您一起来重温经典的影片《喋血黑谷》。影片是第五代导演吴子牛毕业后加盟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经典抗战影片。影片拍摄于1984年，并获得了当年的票房冠军。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吴子牛、李敬明，编剧是蔡再生、林庆生，作曲是谭盾，主演为杜雨露、崔明普等。影片由上海意志电影制片厂配音，著名配音演员毕克、乔真、童自荣、丁建华、尚华等在影片中为主要角色配音。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精彩的电影的录音剪辑吧。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侵华日军因战线太长，暂时停止了向内地进攻，对蒋介石施以劝降。始终以反共为主要目标的蒋介石便密令大批军队投降日寇，使中国的抗日战争陷入了更加艰难困苦的境地。但是蒋介石连日反共的卖国行径也遭到了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抵制。1939年夏天，不愿执行蒋介石密令的国民党第84军的一个师在中原某地被日军重兵包围，日军妄图以武力逼降。军长王朝宗多次向重庆求援，但重庆方面表示沉默，同时一再催促王朝宗交还军政部的密令。局势越来越紧张，王朝宗面临着极其险恶的命运。 1939年夏天，国民党中原前线的第84军第1师被日寇重兵包围，军情险恶。军长王朝宗请求增援，蒋介石只给了他一纸密令，指使他曲线救国。王对此无比愤慨，他虽奉命与日军谈判，但绝不准备妥协。 本战区会晤已经进行到第3次，希望立即实现本战区日中秘密防共体制。 对这个草案，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同时也没有再接到委员长的训令。相反， 你部一师被我们包围，你们委员长并不是不知道，这你很清楚，李参谋长。 正因为如此，王朝宗军长希望暂时终止谈判。 你知道吗？同我们秘密谈判的不只是你们84军。 尚无所闻。 不知道。转告你们王军长，第1师正在我们包围之中，我们随时都可以消灭他。难道你们的王朝宗将军愿意84军锯掉一条腿吗？那时他这个杂牌军长，哼，在你们委员长面前就站不稳了。 边谈吧。 来， 局长。 84军军部，参谋战士副官们议论纷纷。 沟里沟外全是日本人，什么火力都上去了， 还在打吗？ 没有，哎，暂时停火。 黄河北边全是日本人了，一时告急啊，现在军火运不上去， 里边谈吧。 啊，这下可苦了一师的弟兄。 要是咱们答应了他们， 这日本鬼子真不是个东西， 就要开过黄河了。 一师的弟兄真不容易，哎， 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沟底里竟是死尸。 哎呀，到处是逃难的老百姓，不忍看呐。 今天有一批东北的流亡学生在县城里集会， 快跟上。 我是三兄，这两天城里很乱，你赶快搬家，赶快搬家。 我是曾副官，啊，是特别行动组汪主任，有什么事啊？ 什么？他们问电台的确切位置， 他们想干什么？ 喂，什么？ 你说什么？ 哼，老兄，你可别抢功啊，这是我们的事。 宋副官，马上出发破获电台。 是。 宋副官，人要抓活的。 是。上马。 宋副官这股劲儿留着打日本人就好了。 军长的外甥女丁丽云对宋副官嗤之以鼻。 什么？驾！ 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回来和韩涛继续旅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之电影之旅。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电影《喋血黑谷》的录音片段。由于叛徒的出卖，共产党员梅淑英在与代号三兄的接头中也不幸被捕，他身上藏着一封我党给他的密电。三兄抢在戴笠之前拿到密令，提防王朝宗身边的军统中原七号。这封密电被王朝宗的手下搜到了。 魏队长，你看。军长，你看， 你看， 在军部里，梅淑英被魏队长打得遍体鳞伤，但他威武不屈，慷慨陈词，以激发王朝宗的抗日爱国之心。 你为什么在我防区架设电台？ 难道王军长把过去的抗日主张全忘了？ 放肆！魏队长。 军长，目前黄河以北全是日本人呐，贵军的一师也在日寇的包围之中，危在旦夕。国难当头，我们国共两党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能做汉奸卖国贼呀。 住口！带走，走，快走。 谈判的消息被披露，蒋介石为逃避连日反共的罪责，忙令中统与军统特务向王朝宗收缴密令。我党为揭露蒋介石的谈判阴谋，也为取得密令而积极行动，而王朝宗怕在国人面前不好交代，则死保密令不放。于是一场犬牙交错的争夺密令的斗争在84军驻地激烈地展开了。 魏队长，没有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进保密室。 是。 从今天起加强警戒。 是。 如果日本人继续包围一师， 二委员长又一定要收回密令，我们就终止谈判。 我理解，军座。可是，日本人越来越强硬，而委员长的脾气又…… 好的，请放心，一定给你们答复。 李云。嗯。 舅舅，外面传说八十四军和日本人已经签订了反共协定，报社希望你亲自出来澄清。 谁来的电话？ 《民众日报》。 李云，你不要管这种事。 舅舅，参谋长，事情已经闹到报社了，总该弄个明白，你说是吗？ 李云， 我…… 别说了。 李云，眼下的局势太复杂，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去吧。 嗯。嗯。可是。 去吧。看来，有朝一日，局势明朗了，国人质问我王朝宗同日本人谈判的事儿，我就得靠密令这个护身符来洗刷表白了。 我了解军座的心思，要不将来就会落个民族败类、汉奸的罪名。 岂止如此，说不定到那时老蒋把我们当替罪羊抛出去，也未可知。密令不能交，绝不能交。 中原机场，周世航来到了八十四军，回军部的路上遇到了很多伤兵和老百姓，挡住了去路。 啊，朝宗老弟！ 世航兄，我奉命迎接委座特使，没想到竟是你老兄啊！请 老弟，多年不见，鹦鹉还是不减当年呐。 哎，老喽，这是我的参谋长， 哦，李顺东。 委座，问候二位辛苦。 请吧， 请。 上马。 请。 党和黄河， 不收不是你， 不是你， 我们绝不做亡国奴。 我们一做亡国奴， 四万万同胞武装起来， 四万万同胞武装起来， 快上台，让路。 军长，参谋长，咱们为什么还不打呀？一师的弟兄们已经弹尽粮绝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军长，参谋长，你们快下命令打吧！ 好了好了， 该打呀， 安静点。 乡亲们，将士们，我刚从委员长的身边来，委员长雄才大略，正在制定救国救民的决策。委员长这次派我来，就是为了同大家一道打击日寇。我们要打过黄河，收复失地。 原来阴险毒辣的军统少将刘子翁，对老奸巨猾的中统政客周世航作为蒋介石的特使去中原收缴密令十分嫉妒，因此他命令潜伏在八十四军的中原七号，在搜捕共产党的同时，也将周世航干掉。周世航刚刚抵达八十四军，就被暗枪射伤。啊， 欢迎周处长， 欢迎周处长，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谢谢， 欢迎欢迎。周处长，歹徒一定要严查重办，今天晚上为处长压惊，请多喝几盅。 多谢多谢，此次中原之行就看朝宗老弟对我的关照了。 啊，好说好说，请 请 请 请，周处长 请。 来来来来，弟兄们别客气啊，大家都喝一盅啊。啊，丁小姐就等你了。 请， 黄太太请。 请 请吃，别客气。 听说你破获了个电台，还抓了个共产党， 确有其事。 他叫梅淑英，啊，请请请， 请，别客气。 这个人是不是与密令有关？ 哎呀，李云呐，你怎么才来呀？来，走到舅舅这儿来。 嗯。 哎，这是我的外甥女儿丁丽云， 就一八之后一直跟着我。 碧云， 吃吧。来，请。 碧云有王乡之痛，一心想打回老家去报仇。 好啊，年轻人，热血沸腾。我说，让他走出这军部大院，去感受一下民众的抗日热情。丽云，我保举你去参加抗日救亡联合会，怎么样？ 他是求之不得呀。 好啊， 来，请请请请。 周世航只是伤了手臂，但他没有放过王朝宗，继续跟他询问密令的下落。 我这次北上的秘密使命，朝宗老弟想必早有所闻吧。 我是资质鲁钝，实在摸不透世航兄的来意呀。 看来朝宗老弟是不想让我完璧归赵喽。 世航兄，既然委座已经下了命令，我也奉命和日本人进行了几次谈判，为什么还要收回密令呢？ 非常时期有不测风云，万一密令落到共产党手里，节外生枝，为人利用，老弟你也 汉奸通敌的罪名我可担当不起哦。将来谁为我作证啊？ 哎，你放心，有委员长的人格担保吗？再说你我同乡同学，莫逆之交，你放心。 老兄，要知道我是军人。 这时窗外又传来了枪声，阴森的夜里，卫兵被刺，梅淑英被从军中截出，骑马逃走。在暗中监视的军部参谋熊国祥立刻率兵追击，前后只距离咫尺，梅淑英突然纵身离鞍，跳下了悬崖。 快点快点，快快快，背上背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人呢？ 死了。 怎么死的？这个女共产党误入绝境，掉进悬崖，我们随后又补了一阵枪，宋副官熊参谋都在场。你们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是 是。 怎么，人没抓到？ 哎， 哼，这个共产党打死了我们两个哨兵，窃走了密令，在张嘴沟连人带马跌下了万丈深渊，密令也化为乌有了。 事已至此，二位也可以不必大动肝火。 世航兄，眼下日军压境，时局动荡，今后万一有变，叫我拿什么向国人交代呀？ 看来我这次是不能完璧归赵了。密令虽毁，但未落入共产党之手，尚属幸事。这样的话，我回到重庆去，也算是有了个交代。 周处长，此次中原之行虽然说不上圆满，但是密令总算有了着落。既来之则安之嘛。你们二位多年未得见面，军长，我们不妨陪周处长出去走走。 兵荒马乱的，本防区也没有什么可以看的。这样吧，参谋长，明天请周处长看看逃难的百姓，顺便送点粮食去。 要是再让我吃上一颗枪子儿，委员长那儿我就不好替你美言喽。 第二天深夜，副官宋克森 参谋熊国祥和满怀抗日热情的军长外甥女丁立云各怀不同的目的，分别暗自进山寻找梅淑英。丁立云不顾危险，将梅淑英背进了舅母常去进香的慈国庵内，没想到宋副官前来密告周世航，还交出了保密室的钥匙。 哦，宋副官深夜到此啊？ 周处长，你要的东西还在保密室。 周世航和王朝宗来视察街市，很多老人孩子饥饿而死，军队给饥饿的民众发吃的穿的，这时周世航却趁机离开了。他们要去干什么呢？密令最后会落入谁手呢？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上半段的旅行先要告一段落了，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见。 日本人霸占了我们的村庄，我军救救老百姓吧。 军长， 走。 兄们，抗战的一天来不了。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电影之旅，一同来欣赏电影《喋血黑谷》。影片由潇湘电影制片厂1984年拍摄，影片是著名导演吴子牛初出茅庐制作，但影片在当年就获得了票房冠军，可见导演的功力真的非同一般。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部电影的录音剪辑吧。1939年的夏天，国民党中原前线的第84军第1师被日寇重兵包围，军情险恶。军长王朝宗请求增援，而蒋介石只给了他一纸密令，指使他曲线救国。王对此无比愤慨，他虽奉命和日军谈判，但绝不准备妥协。谈判的消息被报界披露，蒋介石为了逃避连日反共的罪责，忙令中统和军统特务向王朝宗收缴密令。我党为了揭露蒋介石的谈判阴谋，也为取得密令而积极地行动着，而王朝宗怕在国人面前不好交代，则死保着密令不放。于是一场犬牙交错的争夺密令的斗争在84军驻地激烈地展开了。这天，从重庆来的中统特务周世航突然停止了对街市上百姓的视察，驱车离开，这引起了王朝宗的怀疑。王朝宗命人前去追赶，原来他们是去保密室取密令的。王朝宗跟踪而至， 世航兄，你的动作真快呀！ 老弟，你开了个大玩笑，我只好啊，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你我都有难处，咱们只好心照不宣了。朝宗老弟，我想马上离开这里。 事已如此，好吧，宋副官， 哟， 通知大